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4。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Today is the 28th of September 2014. It's nearly 10 o'clock in the evening. We're in Wan Chai in Hong Kong now. Today, earlier this morning, when protesters are peacefully sitting outside the government headquarters and trying to protest against, we want true pop vote for Hong Kong's chief executive election. However, the government suddenly sent out police with guns, armors, and shields towards us and tried to evacuate us. And everyone sat still and did nothing. Suddenly, government started to spray pepper spray towards every protester sitting in the front. So people kept running and screaming loudly. Now we're in Wan Chai. We went from Admiralty to Central and now to Wan Chai. Everywhere is full of police and protesters. Protesters are trying to protect people still inside government headquarters area. We're asking for pop vote only, nothing more, and we are really peaceful. However, the government will not hesitate to use pepper spray and every harmful armament against peaceful protesters. As a Hong Konger standing here in Wan Chai, I ask all of you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please help us. Maybe all of you are born in democracy states. You are born with democracy choices. You have free election right, but we don't. Please help us. Please spread the news to all over the world. Please voice out for us Hong Kongers, as we really need democracy. We need a pop vote only, nothing more. Please support us and spread this video or every news about this event to all over the world. Thank you. 好，嚟到早晨，第头先系啱第四节啦。而家咁啱啱听到阿 B 头先一番讲话啦。咁点解佢要讲英文呢？就因为佢想将呢个信息去带俾国际知道，而家香港究竟系发生紧咩事？因为其实如果有时外国传媒嚟到香港，佢哋未必了解香港本土嗰个状况，究竟系有分好多帮帮派派咁样。但系佢而家用翻佢呢个学生嘅身份，我头先咧就真系非常要赞扬阿 B 啦，佢讲得非常之好，同埋佢英文非常之流利啦。 葡萄嗰啲英文好流利。 咁人哋 Hong Kong U 嘛，系、 哦、 啊，人哋努力咗好耐，其实又唔关人哋 Hong Kong U 事嘅，系佢系好勤力嘅。咁样，因为我哋今次咧就会想讲下，其实喺外国嘅传媒点样报道翻香港今次呢个事件。其实睇翻琴日嗰个状况，我睇金钟嘅时候咧，系非常之即系容易啦，容易见到有外国嘅记者系报道呢个事实喺度采访，亦都有好多热心嘅群众想将佢哋譬如嘅消息啊翻译成英文俾呢啲外国嘅记者知道，令到世界睇到香港警察系如何地丑恶嘅。咁睇翻譬如 BBC 啊 CNN， 咁佢哋都系谴责呢、這个香港嘅警方啦，点用一啲催泪弹啊，呢啲咁嘅比较暴力嘅行为啊，去对待 超级过分嘅暴力， 系啊，去对待呢啲咁嘅示威者。同埋另一个点提到，可能就系佢哋会将今次嘅事件同翻八九六四民运嗰个情况嚟到去比较。咁最温可以讲一讲。 其实嗱，即系简单嚟讲翻咧，英文嘅传媒里边咧，例如独立报一篇嘅报道咧，具名嘅报道嚟嘅，那个作者就是一個女記者是親自來到香港，而她來到香港呢就不是一些籠統的間接地搜集一些資料寫一篇文的報導來的、啊、她是直接去到現場，是深入地呢是訪問一些人，訪問完一些人呢她能夠是甚至是不斷是看完不同的，包括了 Twitter 包括了 Facebook 包括了 YouTube、啊、各樣的英文和中文的報道呢是綜合了，而講到一些的我很少見到那麼詳盡的關於香港 很在地的報道， 很在地的報道， 就好像是本地人用英文寫出來的感覺、 是的。第一，它具名本身呢是表示是有個人寫，而不是抄人的、而不是轉載人的。第二，就是它真的親自是落地、去搜集了個資料呢， 啊、跟住係寫一篇，係我覺得係出奇地詳盡，我哋會特別揀出嚟咧，係要求，即係唔係要求係即係推介俾大家睇嘅，喺英國獨立報個作者係 Natasha Kosak， Hong Kong Protest: Why are pro-democracy supporters staging a sit-in and what do they want？ 即係BBC.co.uk 嘅即係個新聞網站咧，都有不斷嘅。頗詳細，同埋係有一個系列嘅文章咧，係講呢樣嘢嘅嚇。咁、啊、呢個都係一個幾好入門點啊，喺英語世界裏邊。但獨立報呢篇咧，個深入程度同詳盡程度咧，咁呢個係一個令人欣喜嘅現象，亦都顯示咧英語世界咧已經係有傳媒嚇、啊，包括咗報紙嚇，係、啊、有人嚇係、啊、注意到，而且係落手落腳咧，係去做研究咧，去。將香港發生的這兩天的事呢、啊、還有這包括過去這個禮拜學生的運動呢是話給全世界知道 是所以其實、世界都是在看我們不是 孤獨的 沒錯啦其實另外也有一個發起就是去聯署去信這個美國的總統奧巴馬就是 在這個 現在 係啊，咁喺呢個9月4號嘅時候咧，就有呢一個網民咧，就向白宮咧提出就話關注香港嘅民主進程，咁啊促請奧巴馬咧就支持香港嘅民主，以及係防止六四天安門屠城喺香港嘅重演。咁樣咧喺9月27號嘅時候咧，《耀時報》報導就係、是。都只係得2000幾人去參與個聯署嘅啫，但係去到今日呢一刻9月29日嘅呢一刻，聯署嘅人數已經係達到169,371人，係已經係超越咗呢一個嘅100,000人嘅門檻咧，係遠遠超越咗呢個門檻嘅啦。咁、相信咧，白宮咧。之後的時間咧，都應該係需要回應呢個議題嘅。 係，其實啱啱喺呢個香港電台咧，就出咗個新聞，就係、是、美國嘅外交部已經表示咗係支持呢個佔中行動，就發表咗個聲明，就呼籲咧各方面咧去建立一個有建設性嘅即係溝通咁樣嘅。咁即係都支持香港人用呢、這個和平嘅集會同埋言論嘅自由啊。咁係譬如外國全部都係表態去support 我哋呢示威啊，或者呢個示威或者呢個佔領嘅行動，佢哋都係希望係支持，而且係都係企喺正義嘅一方。 係因為今次嗰、那個個事件嘅反差係實在太大啦。頭先我哋第三節都講過其中一個反差，就係、是我哋嘅行動咧，我哋嘅示威所帶來嘅效果嘅反差。第二個反差，我哋頭先第三次都有講嘅，就係、是、香港嘅市民，包括咗一啲以前嘅村民，佢哋嗰個警覺性同埋佢哋整體對政治嘅醒覺，同佢哋以前嗰個冷感所俾我哋見到嘅反差。當然一個好重要嘅反差咧，就係、是警方所用嘅武力，相對於香港市民所佢哋嘅非暴力嗰、那個強弱懸殊嘅反差，即係。唔單止係冇佢哋嘅武力裝備嘅反差，因為一邊係一個強力嘅裝備，而市民你可以話係冇裝備， 手無寸鐵， 手無寸鐵， 舉高雙手。 你可以話係佢哋有嘅嘢，只不過係水、保抗力、 眼罩、 眼罩、 口罩、保鮮紙、 遮毛巾嚇。即係當然，如果你係喬峰嗰啲，可能毛巾殺人，但係即係呢啲即係武俠小説先會發生嘅嘢嚇。警察我唔相信佢哋會覺得佢哋用毛巾會殺到人嚇。咁、所以整個武力嘅反差咧，即係導致一啲人嘅導致香港有好多好多好多人啊嚇，係一個醒覺同埋一個好直接嘅情緒反應。但係呢個情緒反應咧，係導致佢哋會思考我哋。用了都很長時間嘗試令到他們思考的問題、啊、那起碼即當然我們是覺得、有人被捕有人受傷這件事是、不開心、啊、那我們當然、但不開心之中呢起碼我們覺得、包括了可能受傷的朋友呢都覺得如果我們因此能夠將這個行動將這個訴求、啊、將整個我們的示威的行動又擴散出去呢才能夠令到他們的受傷他們的被捕是值得的 沒錯、啊 如果唔係就嘥咗，真係。 同埋另外就係可以用英文啦，去 share 呢啲資訊，第一手嘅資訊去發放去一啲外國嘅網站，俾佢哋知道香港第一手嘅資料，而家抗爭嘅實況究竟係點樣，咁等國際都可以去認識認到呢個事情嘅真面目。 係。即係頭先我講好多好多人有呢樣嘢，同埋有一啲我自己嘅朋友，咁佢哋都即係佢哋都我可以夠膽講佢哋叫做高級知識分子，佢哋嘅反應係點呢？有一個朋友呢，佢會將香港呢件事，頭先我哋提過少少，就係話係同呢個1989年八九民運六四事件嚟相比，當然八九民運嘅時候六四係殺咗人好多好多嘅人，但係我哋一樣嘢，我哋可以對比嘅就係咩呢？就六四呢，由胡耀邦逝世開始計呢，係四月中一路係蔓延到係七個禮拜以上，去到六四係七個禮拜以上，當中李鵬總理嚟㗎，係接見咗吳以開熙嘅，同埋其他嘅學運領袖嘅，咁之後當然佢哋即係一個轉向呢，就係戒嚴同埋殺人，但係我哋琴日呢嘅警察係點呢？我哋政總嗰個示威係幾日發生咗，一個禮拜都好似冇係咪？ 唔係好耐，其實最主要就嗱，即係我哋講翻禮拜一嘅時候，就一開頭就只不過係 大專生 嗰日係大專生啦。咁跟住其實跟住之後一路都係幾日嘅公民講堂，去到禮拜五嘅時候，因為佢哋去唔到天馬，咁所以就集中曬都係喺政府出面嗰度嗰條街嗰度， 天美道同立法會嘅門口出面。 係啦，喺呢整段時間裏邊咧，佢哋即係即係喺我哋嘅角度，喺熱血公民角度，係一個卑微嘅要求。就是同梁振英對話，同政府的人對話，真正的對話，而他們是完全沒有試過對話，是一次對話都沒有。而到昨天的下午當我們佔領街道的時候，警察是用飛快的速度來到，用即是超級過分的暴力的裝備來對付示威者，而見到他們這些這樣的裝備呢，見到他們不單止是講緊他們的催淚彈和他們的胡椒噴霧是幾咁先進、幾咁大支、幾咁貴，每一支都是說他們根本他們的眼罩、他們所穿著的衣服是應該用來對付一些揸住 M16 的人的，但他們對付的人是什麼呢？我哋一陣咧係會有一啲相俾大家睇下嘅， 相同埋片啦， 相同埋片都有嘅 嚇。同埋另外咧就係啱啱咧，喺銅鑼灣嗰度咧，咁有一啲學生咧就自發咁樣將我哋抗爭嘅標語或者口號咧翻譯成多國嘅語言，咁去俾其他外國嘅記者知道，例如可能有韓文啦、有德文啦，除咗英文之外，咁亦都可以俾我哋確切咁樣喺呢啲都係啲好自發嘅事情，咁去令到國際更加了解呢個事件。咁另外喺台灣咧，亦都有個事件喎，係咪啊？ 係，亦都佢哋就闖入咗呢個香港駐台灣嘅一個即係辦事處啦。咁佢哋就佔領咗當地嘅辦事處，咁同埋即係影翻個相，咁就即係同翻香港嘅人講咧，台灣嘅人咧都係支持我哋嘅，咁就話抗議香港警察嘅暴力行為咁樣嘅。 係啊，有一個花生，少少花生啦。呢件事，陳慧婷就係嗰個學生，亦都係幾個月前佔領立法院嘅其中一個主角， 係啦， 學生嚇咁。咁呢一陳慧婷咧，亦都係一個叫做梁文滔嘅香港人，女台香港人，喺台南教書嘅一個學生嚟嘅。咁即係原來係要咁迂迴曲折地咧，有個香港人做咗一啲好事教咗啲好學生出嚟跟住佢哋係為香港做翻啲嘢。 其實台灣那邊其實都 OK 關注香港這一邊的事的，除了陳慧婷之外雞扒妹其實都有留意香港的事，即如果大家有看她的 Facebook 的話，其實她都提到其實台灣那一邊呢，對於香港今次的這一件事件其實都是即是很少的報道來的，是直到昨天真的說件事那個大的程度是去到完全蓋不到的地步，才說有比較多的一些這樣的報道，就亦都有提翻就係話台灣嗰個比中國嗰個控制嗰個滲透嘅程度係非常之犀利。 係咁咧，而家咧我哋就可以俾啲相大家睇，係睇下外國嘅記者點樣睇我哋呢個嘅事件啦。咁可以出圖啊，相傑。 呢扎相咧就係琴日 Huffington Post 裏面的一個，即係我不敢講佢係 photo essay， 因為佢嘅排序咧係亂咗。我哋就選取咗佢哋27張裏面嘅6張咧嚟俾大家睇嘅。我哋我諗每幾秒跳一跳都可以噶啦嚇。咁 HuffPost 咧，佢哋嗰個標題同埋佢哋嗰個關鍵字咧就係、是、shockingly surreal 嚇、啊，即係魔幻到。 超現實 啊，唔係啦，係超現實到你係會震驚嘅嚇，魔幻到你目定口呆嘅嚇。咁、啊、頭兩張我哋見到嚇，頭、啊、先就係我哋全世界都未必會見到嘅舉曬手啦嚇。頭、啊、先見到就係眼罩啦，係啦，唔使翻轉頭噶啦，我哋去嘅嚇、啊，快啲去都得噶啦。跟住佢哋嘅武器，我哋見到就係冇武器啦，前少少咧就係一個誒。主要是用来防御，但都是防御不到的遮。 他们亦都将今次的抗争事件定名为 Umbrella Revolution。 OK， 跟着这个记者大家都看到了，是这个我们首先就是看到不单止刚才我们三个的手三幅相里面的手无寸铁的市民，这个记者、啊、都是看到是被咁多嘅荷槍實彈嘅警察咧喺度，即係當佢係示威者咁嚟圍捕嘅、啊、可以快少少噶啦。呢張相咧嚇，即係大家可以嘗試去思考一下點解美國一個美國嘅好多人睇嘅網站、啊、新聞網站咧係會用 shockingly surreal 嚇、啊、魔幻到你目定口呆嘅形容詞咧嚟形容呢件事嚇、啊，就係、是、一個佢嘅背景咧。是这个非常之繁荣灿烂的美丽的香港的夜景， 五光十色高楼大厦、嗯、 但前面呢是有些类似烟花定喷水池的物体，但其实这些呢就是催泪弹的气体， 是来驱赶示威者的催泪弹、 啊、这个也都是、啊、即这个呢、即纯粹以美感来讲呢应该都是令大家印象难忘的，但你要记住就是相里面呢是有一个人，而他是没有武器的，他有一把两把遮，一把烂了， 还有他是站在催泪弹里面 的中间 的烟雾里面， 是的，那这个整件事其实就是他们会注意到有些什么东西是 shockingly surreal 魔幻到你会目定口呆的呢，就是那个强弱悬殊，就是警方的武力，即不单止是警方 有施用这些武力的能力，同埋啲示威者嘅群眾，佢哋點樣冇呢啲施用武力嘅能力啊？係警方係實際上係用咗呢啲能力，係強力地、過分地嚇，係向住示威者係施放催淚彈，向住示威者係放呢個胡椒噴霧。嚇、啊，頭先你哋都好容易回想翻，即係你係距離尺幾兩尺嘅距離咧。嚇，仲要係冇必要地拉翻呢個人轉頭，拍翻佢嘅膊頭，等佢擰翻轉頭，跟住噴佢。嚇、啊，呢件事咧唔係一個正常嘅社會裏邊一個正常嘅警方會做嘅。所以我有一個朋友咧就會嚇嗰、啊、位嚇、啊、我會好尊重嘅朋友咧，佢會將呢件事係形容為國家恐怖主義、國家嘅暴力。啊、即其實用英文譯一個比較直譯 的中文、啊、State Terrorism， 即國家製造出 來的，因為其實是即其實即 某程度我們真的可以告他 Crime Against Humanity， 不過當然不會，因為個規模未去到血流成河、啊、死亡人數以萬計、啊、那些、啊、但其實因為這麼高的武力去對付一些徹底地你無論用任何角度來看都是非暴力的人、啊、去做，那就而佢個對比都係嘅，佢唔要可以同李鵬談判七個禮拜，即係唔係七個禮拜嘅北京學運，中間包括咗同李鵬嘅談判、嗯，而香港咧係咁短時間裏邊， 同埋仲係冇任何談判， 完全冇談判之下就施用咁高規格嘅暴力，係我係贊成嘅，呢、這個係 state terrorism 嚟嘅， 同埋其實我哋睇翻即警方究竟應該用咩程度嘅武力先合理咧？即雖然佢嗰個武力及槍械使用嗰一個警察通例咧係冇 show 翻出嚟，咁但係我哋睇翻過往嘅一啲案例咧，裏面其實就講到嗱裏邊武力應對嘅層級應該係點樣嘅？即如果你話係一個消極抗拒嘅程度咧，就係應該使用最多係可以使用胡椒噴霧啦。如果係主動攻擊，即係話你主動攻擊嗰個警務人員咧，佢就係應該使用胡椒噴霧或警棍嘅。即使其實話現在佢用到呢個催淚彈已經係過分啦，要去到致命攻擊嘅情況先可以去使用槍械嘅。再加上有一啲即係退咗休嘅警員都講過啦，警方實際上咧就會用另一種方法，就係話俾對方武力高一級嘅指引，即是話你嗰、那個即係譬如對方赤手空拳，你就冇理由用槍㗎，最多你就用高一級嘅，即係譬如話用胡椒噴霧咁樣，咁咪最多算都算。即係就算對方攻擊你，佢冇武器嘅情況之下，你用胡椒噴霧咪算翻係高一級咯。咁所以而家佢用一個催淚彈，跟住仲要向住對人直射嘅情況，好明顯係完全超過咗應有嘅合理限制。 係啦，呢、這個我哋叫做香港嘅，以香港本身嘅標準咧，已經係超越曬佢哋自己內部指引嘅限制。我哋睇翻國際有咩標準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聯合國嘅第廿一條裏邊所講咧。这个集会自由里面他说不应该有任何的限制，除非什么呢？是一个民主的社会为了公共的安全就可以有一些的限制，但他是强调是一个民主的社会里面，而这些的限制显然就不会包括用催泪弹来射一些完全是彻底地是非暴力的人。而他举了什么例是会有这些限制呢？就是公共卫生的保护，同埋一些的影响到，因为那个集会是影响到人权同埋影响到其他人的自由的情况之下呢，才可以有这些限制。所以在国际标准来讲呢，亦都是想不到任何理由去量度到是可以能够令到即警方是找不到任何的理由或者藉口呢，去说他是符合任何文明社会的标准，可以用这样样级数的暴力呢是对付一些非暴力的示威者。 是的，好，所以呢警察如此地疯狂使用暴力呢，我们是必须强烈地谴责，亦都必须同时要求曾伟雄下台。那嚟緊咧，我哋會就呢方面可能發出一個係跟進嘅，咁樣係今日嘅節目咧就到呢度為止啊！而家 補翻個新嘅消息俾大家，咁就喺10:03嘅時候，我睇翻蘋果啦，佢就話咧政府發言人就稱咧。防暴警察已經撤離，咁佢就當然呼籲市民盡早和平散去啦。咁但係既然冇防暴警察啦，咁我相信大家都唔使驚，就應該咧而家更加應該係要落去嘅。咁所以就希望大家而家馬上，只要你係喺香港，你係香港人嘅話，你就應該要即刻出去支援今次嘅呢一個佔領行動。 而我哋咧亦都會係做完節目之後就落去同群眾就支援佢哋嘅，係啦。咁好啦，仲有冇嘢要補充？ 咁就今日節目就到此為止，希望大家都可以落去支援翻呢一個運動。 快啲落嚟啊！好，拜拜。 拜拜。 拜拜。